大家好，2月27日星期二，王伟文易经讲堂同大家倾下偈。习近平宣布修宪，即系称帝啦。因为咧，邓小平定落嚟1982年写入宪法嘅两年任期咧，佢嘅要修改，唔设任何期限。咁唔设任何期限，即系做到几时啊？咁啊，即系做到。系啦，做到几时咧？嗬，即系好似啲一间公司嘅老板咁，你问李嘉诚做到几时？你问李兆基做到几时？喂，郑裕彤同何鸿燊，如果唔瞓喺床啊，佢都继续做紧噶噃。咁即系做到几时啊？咪即系终身制咯，咁咪即系帝制咯。帝制又好少会自己主动地落台俾你嘅，佢俾咗你之后就好多问题重生噶啦。你话呢件事好突然？其实佢又唔系好突然，系必然。你话佢系必然，事实全世界都恶一恶吓。其实五年前，2013年，《Economist》经济学人已经用呢个题材做咗封面，做咗两次封面，重返帝制，系嘛？因为大家个鬼佬编辑部都睇死你，呢条路只有一条嘅啫。其实每次呢啲事件发生。我哋覺得都好驚愕，每次股災出現，我哋覺得都嚇一跳。其實事後分析一下，就覺得喂必然嘅喎，係嘛？當我哋幫我哋易經講堂清潔位梅姐同我講股票嘅時候，你覺得仲未股災嘅咩乜？梅姐一邊吸塵一邊同我講股票，係嘛？咁我就覺得喂，咁其實都應該嘅咯噃，係嘛？當太古城。去翻6000蚊尺嘅时候，大家话惨然地一片下哀声，但系唔系必然嘅咩？你觉得16000蚊尺系先系正常咩？一层普通楼宇过1000万系合理咩？你搵紧几千个月啊？系嘛？嗰啲后生仔10000蚊个月嗰啲，原来老豆俾咗首期帮佢，逼佢储钱。3-2年间原来升得300万，喂300万，佢一年都得20万嘅啫喎，300万升咗几多年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几十年嘅工资，佢仲边有心机打工啊？啊，层楼由400万变700万啦，我咁即系点啊？咁即系话佢都仲系10000蚊个月，10000蚊个月突然间个层楼个价值喺佢嚟讲升咗300万，仲有心机努力？仲同你班契弟练，系嘛？仲向上爬，系啦。喺咁嘅背景之下，你觉得合理咩？所以当你股灾嘅时候，当楼市大冧嘅时候，大家都好似觉得好突然。谂翻下，又根本都唔算突然。习近平冇路行，除咗佢要修宪，即系话佢要称帝之外，仲有咩路可以行呢？共产政权。冇辦法有套完善嘅機制，好似民主體制咁，喺唔使流血嘅情況之下，政權過渡，由馬英九轉做蔡英文係唔使流血嘅，由國民黨變做呢個民進黨唔使流血。當年陳水扁突然間嚇、意外地做咗台灣總統，唔使流血嘅，社會代價付出得好少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。啊，文明嘅民主政制，但系共产政制一直嚟讲，由中共嘅历史，如果你真系稍有涉猎嘅，你都知道一路走嚟都系血泊之中行出条路嚟。所以习近平称帝啦，佢一直讲自己有个中国梦。咁中国梦其实第一步就系称帝，第二步系乜嘢？追求长生不老咯。追求长生不老，你唔好笑觉得哇，好似好荒谬。边个？当个权力，当个啊金钱、物质、权力都去到极致嘅时候，下一步就系长生不老噶啦。你问一下李嘉诚、李兆基依类咁嘅超级富豪，追唔追求长生不老？邵逸夫当年几十年嚟系嘛，每朝都喺人时起身。又太極，又靜坐氣功，大小周天，又提肛，又吸納。喂，想乜嘢呀？想希望條命從長咋嘛。咁你自然地佢做咗清帝之後， 清咗皇帝之後，權力一直喺佢自己手上，就開始有好多不同嘅啊術士會提供長生不老嘅可能性啊。科學有科學嘅研究，道家有道家嘅啊俾佢意見，物宗有物宗嘅啊方法修絕火啊嚇，諸如此類。喂，千古帝王從來都係咁嗱，呢、這個就係英雄嘅宿命。秦王漢武、唐宗宋祖，冇人可以跳出呢個軌跡嘅。講到英雄嘅時候，大家好多人唔同意，點解會話啊習近平係英雄？嗱，呢個係分類法，即係話人生基本上有兩個目標同方向，一個係英雄嘅方向，一個係聖賢嘅方向。儒家教我哋走聖賢嘅方向，但係天下間嘅人物大部分走嘅係英雄嘅方向。毛泽东是走英雄的方向，邓小平是走这个方向，习近平都没有办法脱离啊，他们的前辈都走一个英雄的方向。什么是英雄的方向？英雄的梦想就是征服天下，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克服自己。英雄将自己的理想建筑了在人家的痛苦和牺牲上面，所以我哋讲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一个将军佢嘅马达到目标功成啊，其实下面埋葬咗好多枯骨啊，好多无名英雄喺度。儒家个心法就唔系，儒家个心法就系话我哋要做圣贤嘅境界，未必系做到，但我哋追求个目标系要咁圣贤，唔想得天下。圣贤目标是要征服自己，他不会将自己的痛苦和烦恼放在别人身上，而甘愿背负起天下人的烦恼和痛苦，这个人生的根本追求的分别。有人走英雄的路线，当然很多做不到啊，有人走的修的是圣贤的路线，这个是基本的分别。从一个大历史角度看，中共冇路走，中共领袖嘅路从来都系啊鲜血斑斑，佢哋嘅总书记冇一个有好下场。你话仲有江泽民 so far so good 啦，胡锦涛目前都好似仲冇乜嘢啊，系嘛？咁佢哋系未死，系嘛？呢个问题就系话点样佢哋嘅？中共的头领怎样安排他们的权力交接，可以免却晚年的恐惧。四九年之后，老毛的方法就是用指定接班人写在个党纲里面，是吗？林彪副主席，但是林彪叛变，死于逃亡的啊路程之中，被用飞弹击落，一家同埋佢老婆啊，同埋佢个仔，空军总司令系嘛，葬身于沙漠里边。其实无论佢指定嗰个接班人系边个，个下场都一样，好似林彪咁，一定系叛变，一定系逃亡出走，一定系半途截击。呢、這个嗰个人叫边个都唔重要噶啦。就算叫彭德怀，就算叫做陈毅，喂，有边个可以脱离呢个角色？就好似以前嘅帝王啊，啊，一立咗太子就出事噶啦。呢、這个就系权力游戏里边冇办法脱离嘅嗰个所谓嘅宿命同轨迹。江青四人帮跟住诛杀大佬功臣，老毛死前后，咁点样权力接交呢？唯有写个条子叫你办事我放心，交俾华国锋。华国锋的名字是突然出现的，在当时全世界啊，原来老毛是有条死前有个条子喎。咁当时揸住呢个条子就諗住就係接班，但係你冇部署，冇军功，冇军队，冇顾命大臣。喂，咁好自然嘅其实。 必然是有個宮廷政變，鄧小平宮廷政變啊，所以所謂的第三次復出咯。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前無去路，中共已經一窮二白啊，根本就冇路行。所以好簡單，鄧小平是一個實務主義者，反共走之，權力上面走向集體權力制，所謂的八老護國啦，啊，這個就是後來啊趙紫陽對日本人講了，就被稱為啊嘅罪狀啊，泄露國家機密，這個總書記係嘛？這個咁嘅國家主席。同埋共產黨總書記泄露國家機密，因為其實所有決定都有個更高嘅集團叫做八老護國，咁好多評論家咧就將佢改咗個字叫做八老護國。本來鄧小平嘅如意算盤係咁嘅，佢見過經歷過毛澤東啊嘅苦，大陸經歷過反右啊三面紅旗。大躍進文革的苦，不可以將整個國家擺在一個人的威望上面，所以在82年寫入憲法裏面，權力只可以兩屆，即是十年為宗。他當時的改革開放的啊原劇本呢，就是說有三部曲，先是經濟改革，即係吃飽飯先，因為唔吃飽飯唔使討論㗎啦。呢個係中國歷史嘅歷史倫理嚟嘅，啊，導遊嘅通典已經寫咗㗎啦。第一個 chapter 就係食貨食飽飯先，第二個 chapter 就叫做咩啊？叫做啊選舉。所謂選舉咧，就即係包括教育，因為教育個目的就係製造人才。通過選舉提拔人才去邊度？去政府。所以第三個 chapter 叫做職官，職就係權力，職就係責任，官就係權力。我哋要形成一個政府，首先係個前提係有責任，不同嘅官員負責不同嘅責任。但係點可以履行責任呢？唯有給予佢權力咯。所以責任先，權力後，責任係目的。權力只是工具，搞清楚。好多人以為當官之後就可以踩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貪污啊，是不是跟住互相勾結，有朋黨有山頭，跟住大家就逢迎啦，有班咁嘅人走埋去啊，當香港華潤個老闆叫做宋林，大家上去佢上面晚晚酒池玉林，人人認屎認屁，都話係宋林嘅老友，咦？依家冇人講嘅，點解你唔仲認為自己啊同宋林好熟？幾時又上去嗰度食華潤幾多樓食飯？依家都唔敢提。係啦，三部曲本來就經濟改革，先搞好食貨，搞好食貨，但係呢個經濟改革嘅成果，你一定要政治改革嚟保存。政治改革之後，就到呢個所謂嘅文化改革，三大改革完成之後係正式同世界接軌。依家個現況就係經濟改革之後，政治改革寸步難行。當年嘅總書記胡耀邦想喐，一喐就出事，犧牲咗先係胡耀邦嘅總書記，跟住落咗台之後，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升做共產黨嘅總書記，一樣落台。犧牲了兩個總書記。1989年血洗天安門之後，意外的成果就是地方諸侯入京，上海的江澤民入京掌權，先剷除北京幫啦，當然是吧，陳希同那些當然貪污啦，怎會不貪污。情況從呢家習近平對著那班老啊老官僚一樣，點會唔貪污？個個都貪污，大有大貪，小有小貪，制度本來就係咁。 江澤民見到胡耀邦同趙紫陽嘅下場，佢仲點會幫你搞政治改革啊？所以佢個制度叫做悶聲發大財。當時好多啊人就以為係全面集中精神搞好經濟，俾人哋嘅悶聲發大財有含義嘅，即係話各大勢力、各大山頭，不如我哋一齊涉國分赃。所以呢個係成為咗有制度、有系統、立法地有計劃嘅涉國開始。但係我哋要記住，無論係政治分赃定係做賊分赃，對最早香港時期三郎案之所以破到，都係分赃不均，因為分赃從來都不均，冇人認為係啊分赃係合理嘅，邊個分都唔合理。因为个分法唔同，分法唔同就系唔合理。所以邓小平定落个两任任期，喂时间又到，勉强传位俾老邓隔代钦点嗰位胡锦涛，但系实际权力、军方权力全部都集中喺江泽民成个山头系统入边。胡温俾佢哋视为系家奴。摆到上面嘅，你见到薄熙来几睇唔起总书记，几睇唔起国家主席同总理，而两位亦唔肯俾面呢位西南霸王，佢就系唔去重庆。薄熙来落台前几霸气，佢认为主席有主席同总理啊，始终都要去睇下重庆嘅发展啊。喂，已经死到临头都仲以为自己几坐定粒落，因为睇唔起呢两个，喺佢嚟讲只不过系一个恶奴欺主咋嘛，叽叽吉吉想用汪洋嚟对冲啊，对冲佢嘅权力。政治局常委嗰最尾嗰席，本来系九席嘅，最尾嗰席大家争，几年以嚟不断地同广东嘅汪洋系嘛，当时主政廣東嘅就係汪洋，團派嘅汪洋，佢就係直轄市嘅重慶市嘅啊第一把手，佢有軍方背景，汪洋有團派背景。喂，你想用對沖佢？喂，佢都係搏一波一條血系嘅喎，係咪啊？佢都係井江山老兄弟嘅喎，佢老豆都係八老護國之一嚟嘅喎，只入得個政治局。做唔到常委，你睇佢个霸气。嗱，胡温被视为家奴，江泽民嘅涉国更加猖獗，咁而造成咗啊内在嘅不满。红色血脉一直都系屈住大尾喺心，佢哋真系井江山，佢哋啲阿爷父亲辈系井江山经过啊呢、這个长征再立国，但系从来冇得益。立国之后，跟住未得益就已经反右，天翻地覆。老毛要大跃进，超英赶美，饿死四千万人，跟住。刘少奇、邓小平收拾残局，将佢挤去第二线。喂，老毛一系就死无葬身之地，一系就重上井江山，当你班友兜臭为止。你掌权就逼我落台，所以佢要炮打司令部。第一张大字报，1966年，佢就一第一个打出嚟。系啦，红色血脉一直等，等到。所謂改革開放，經濟有成果，都仲未到佢哋分家，或者有啲分嘅，分得最少啦，係咪？你睇下當時江澤民嗰個系統，你睇下軍隊嗰扎人，你睇下郭伯雄，係咪？徐才厚，你都分到幾多？而嗰啲真係祖先有軍功嘅人，點解分唔到？點會順氣呢？好啦，呢兩派突然間要逼佢哋聯盟。逼佢哋联盟要等时机，等时机就系胡锦涛十年完咗。当时你见到啊，习近平扶扶碌碌，竟然得到两派嘅啊默许， 視為中間派人選，因為大家都未察覺到習近平個霸氣野心，原來要稱帝。當時霸氣最大嘅其實係薄熙來，佢有政績，有霸氣，霸住個重慶，係嘛？喺東北亦有佢嘅政績，商務部長有工又做過，西方閱讀你係中國嘅政壇人物，只係集中一個薄熙來，有外貌，有氣派，有手段，夠狠，爭天下嘅人才，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薄熙來。大家就忽視咗習近平，江派以為習近平嗰啲咁嘅樣嘅人，扶扶碌碌求其啦，俾佢和稀泥，佢繼續喺後面當扯線公仔，佢以為係咁，點知係將習近平逼咗同胡錦濤聯盟，輕率咁江派温溝翻船。嗱，聽咗成個四九年嘅歷史發展到習近平咁樣，呢條路走嚟。你叫佢點交棒？邊有制度交棒？點可以好似台灣咁樣突然間啊，俾另一個啊，而一黨專政嘅結果一定喺權力嘅內部鬥爭裏面你死我活。鄧小平點交？鄧小平交棒就因為啊，係因為當時六四佢自己以身作則係咪啊？退居。冇用任何嘅身份，就係只用自己嘅立國元勳嘅功績，劉鄧大軍嗰、那個啊嗰、那個戰功，根本就唔係制度裏面嘅一個人坐喺度，我講就算數，係嘛？其他講都係胡說八道。喂，呢啲咩制度啊？咁佢當時係咩身份啊？普通中國公民身份，佢只照趙紫陽呢個就算數。只是胡耀邦呢個就算數，即係話佢哋三個三頭馬車就算數。胡耀邦係當時嘅總書記，趙紫陽係當時嘅國務院總理，都合理。咁佢自己呢？佢話算數就算數，係啦，個制度就係咁，即係冇制度，冇制度，去到鄧習近平目前咁，你點叫佢交棒？交乜嘢棒？權力離身。就家破人亡，死無葬身之地。喂，你呢幾年都令到百萬以上嘅大陸官僚家破人亡喎、哦。你見到習近平嘅阿姐哥哥，全部都係外國嘅，加拿大、澳洲個女一定要入美籍，點解啊？因為佢哋見過呢個例子，今日仲坐喺中南海，聽日稍為權力低啲。你見一見周永康作為政治局常委，你以為刑不上大夫？喂，遊戲打破咗噶啦，面歪爛咗噶啦，冇得落台，只可以揸上權力一直落去，落到幾時啊？佢自己都唔知，騎虎難下。所以下一步追求長生不老，你唔好覺得係講笑。追求長生不老係冇辦法嘅。因為佢哋好似依家我哋啲超級富豪咁，冇得交棒嘅。你問記者有時問李兆基幾時退休，李家傑同佢個二仔李嘉誠都想問，所以佢一定黑面嘅，係嘛？你問李嘉誠幾時退休，最想問嗰個叫做李澤鉅啊，點退休？退咗之後冇辦法㗎啦，係嘛？嗱，我哋講下。老子《道德經》第六十六章，《道德經》第六十六章讲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乐推而不掩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老子呢本书呢，道德经有一本好奇妙嘅书，所以上次我略略介绍都话，除咗论语之外，其实就是影响中国人最深嘅第二本经典。 依本書本身得五千幾字，但係歷朝以來就依個啊老子《道德經》嘅閱讀嘅文章超過千幾份，淨係日本自己都有千幾份。任何人讀佢都得出唔同嘅結論，你係咩人就睇出咩結論。有好多人認為老子係權力之書，係教你點樣弄權。有啲人認為老子係道家嘅始祖，所以佢係因應自然，冇強求，講出自然之道。嗱、啊，老子頭先嗰段書係講乜嘢咧？《道德經》第六十六章，其實幾行字嘅啫，睇下點閱讀。你係咩人就睇到咩事，你係咩人就得出唔同嘅結論。冇 model answer， 唔好尋求 model answer。因为老子这本书就是不想有一个 model answer 给你，看看你是什么心态的人。你是追求英雄条路线的，还是追求圣贤条路线的，各有阅读的效果。老子说江海，大江大海，大江大海为什么可以成为大江大海？因为它的位置比一般地平線低啲咯，凹咗落去咯，凹咗落去咁地平線上面嘅水咪全部流向佢咯，就係咁簡單。因為善於自處低下，所以咪接受到百川歸注。即係話俾你聽，老子用江海嚟比喻一個領袖嘅胸襟。佢哋《易經》又好，《論語》又好。老子又好，成日用圣人，圣人啊，圣人唔系讲某一个圣人，圣人喺呢啲典籍嚟讲咧，就意思就系我哋的祖先，我哋的祖先佢嘅智慧就系咁啦。所以佢哋讲圣人嘅时候，你唔使心里边喺度揾紧佢边个圣人，呢、这个就系中华文化嘅源头嘅祖先，就系用圣人。先王系乜嘢？边个王咧？你亦唔使揾边一个领袖。先王个王字三画中间动一动，嗰三画就係三才，天地人，人喺中间，上边係天，下边係地，中间係人。有一种领袖，佢可以上晓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通人事，中间嗰一动动穿呢三画佢嘅嗰咪王囉。咁先王即係咩呀？係以前的领袖咁解。嗱呢度讲圣人就係话俾你听，我哋中国嘅祖先，我哋嘅民族祖先就係明白到你要處於低下先至接受到百川歸流。所以老子用江海去形容一个领袖嘅胸襟，你要似个江海咁，胸襟上面要兼容并蓄，藏污纳垢啊，再要藏污纳垢，要㗎。你作为政府你要明白，政府要至公无私，无不包容，江海兼容并蓄，但是江海流极入去佢都唔会满泻㗎喎，因为个虚系本质。藏污纳垢但是不失其圣嘅自称，海洋系清嘅，海水系清嘅，啊大嘅江大嘅湖系清嘅。点解呀？你话咩都倒落去，佢有个自动洁净嘅能力。所以当个领袖你想喺万民上面管理万民，首先你嘅姿态，你嘅言语颜色都要谦下。你谦下先管理到万民，就好似我哋西方政治讲嘅，你系 civil servant， 你系大众嘅仆人。政治嘅巧妙就喺度，你要兼容并蓄，唔可以硬撼，要淘汰晒你嗰套唔得嘅。英国人嚟到香港做殖民地，香港人话啊，香港嘅原居民话佢哋信风水，咁你咪俾佢玩风水咯，祠堂咪祠堂咯，系嘛？呢、這个系龙脉，你咪由佢话龙脉咯。你话唔准赌钱，但系中国人话打麻雀唔系赌钱嘅。咁你话咁好，你哋打麻雀咯，唔准用现金咯，咁又唔得喎。一家大细打麻雀都用钱㗎喎。 你試下叫佢哋用牙籤打，佢打唔落去嘅，你做唔到牌嘅，唔知點解，唔想食糊嘅。我試過一次用麻籤打，去探一個朋友新居，咁其中一位朋友係虔誠基督徒喎，唔可以賭錢嘅，佢屋企又冇籌碼喎，攞一同牙籤嚟，都唔知點計，我都唔識啊。總之啊，爆棚啊四支啊，雙辣就八支啊。搞到我連小三元都唔食啊，係嘛？都費事食啊，攞八支牙籤把鬼咩？求求其其打到佢全部大三元或者清一色，仲要自摸鋼上花先食。咁打下打下打到自己唔知幾膽啊，贏咗扎牙籤，係嘛？咁但係問題你要尊重虔誠基督徒，又實在冇乜辦法。所以中國人話我要堅持打麻雀，仲要賭錢，咁點算咧？又違反你嘅當時嘅英國人嘅行政原則。咁所以最簡單就係話，不如設立一個麻雀學校嘅牌照制度啦。既然係中華文化，你咪俾佢學文化咯，同讀《易經》一樣嘅啫。咁入去賭錢喎，唔係賭錢，人哋交學費啫。有啲人贏㗎喎，咁獎學金啦。有啲人輸獲金喎，咁嗰啲成績唔好就要被懲罰啫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就係藏污納垢，所以藏咗打麻雀嘅麻雀館並不影響香港嘅繁榮同運作。嗱，呢個就不失其聖之稱。所以領袖要居萬民之上，個姿態上你要謙下，要居要在民眾之前，首先要處處懂得退讓退後，這個就是老子教的方法。當然道術和權術，很多人說其實這個老子道德經不外乎權術的保鑑，教你怎麼運用權術，愚民政策，這個就是看你的老子教的因應自然之學，是觀察大自然的方法而得出的結論。如果你拿到的歸納是權術來的話，這個就不是道術。道是看德為用，道德經分兩下，兩上下冊，上面是道經，下面是德經。道是看德是拿道來用的方法，權術是在於私心，道術是在於因應自然。道術以無機心為根，權術就以機心為本，形式唔同，根本有異。睇下你本身係咩人，睇下你本身係個咩品性嘅人。你閱讀到呢個老子，原來係俾你作為啊玩弄權術嘅技法，不過冇效果嘅。你用機心嚟，頭先用個方法啊。欲上文必以言下之，欲先文必以身后之，你用机心权术来玩这个游戏，达不到这个效果的。所以成功的领袖即使处在上位，但民众感觉不到你在上位压迫他，没有负担的。虽然居于民众之前，但你感觉不到自己被伤害的。唔同大陸咁低層次，嗱，好多人認為大陸共產黨、中共嗰套咪即係老子《道德經》嗰套咯，唔係《道德經》嗰套唔係中共嗰套，中共嗰套係攞咗表面嘅層面，即係孔子學院唔係真係講儒家學說，孔子學院只不過係特務組織，而家全世界都發現啦，係嘛？你唔係掛住孔子嘅名，係真係孔子。你唔係真係孔子和平獎，你班嗰啲就梗係和平獎嚟嘅。搞清楚呢個名稱係包裝紙，所以技術係包裝紙。因為中共企咗喺啊人民嘅頭上，人民點會唔覺得重啫？你站咗喺人民前面，攞曬所有著數，人民點會唔覺得公然危害啫？你要佢成功嘅領袖處喺上位，民眾冇感覺，冇負擔到你嘅上位。你企喺民眾前面，百姓唔感覺你損害緊佢嘅權益，所以百姓先樂於推戴你，唔憎厭你。依家中國嘅人，一般死老百姓幾憎官僚啊？ 邊個官僚唔貪污唔弄權，有權唔揾錢？所以香港好多人都想話：我哋收翻嗰150個審批權啦。唉，權放咗出去點攞得翻啦？當年老平喺未回歸前都講啦，150個審批權，你哋香港人管唔到噶。大陸人邊個嚟得？唔係真係根據申請填表格排隊噶嘛？呢啲講唔到俾你聽，有啲巧妙喺度。個結論就係、是、古聖人佢唔同任何人爭，所以天下人就冇人能夠同佢爭得過佢啦。嗱，呢個就係一張老子《道德經》第66章嘅智慧。習近平揀毛率年嚟稱帝，一定有佢嘅心意嘅。佢似乎對呢段歷史好鍾情嘅。當年奧巴馬國事訪問北京，佢夜遊都喺邊度啊？啊，喺呢、這個啊光緒瀛台地夜接奧巴馬，兩個人閉門喺記錄以外冇記錄嘅情況之下，傾咗啲咩心事？佢好鍾意呢段歷史，毛率為新制光緒嘅當時嘅大動作，係咪？當時嘅動作以為係可以君主立憲，點知俾舊勢力慈禧同恭親王反撲，所以光緒喺瀛台泣血。而習近平喺呢個美國中美兩大領袖喺呢個國事訪問嘅正式程序之後，刻意夜晚喺瀛台接見奧巴馬，有佢嘅自己嘅啊心結喺度。兩甲子以嚟120年前嘅毛率為新，形成後來嘅悲劇。當時協助光緒為新嘅主角出走，康有為師徒出走日本，光緒自己瀛台泣血，真非刺死係嘛？毛率六君子斬殺蔡氏後，本來就是一個大悲劇。到60年前嘅毛率，1958年就是毛澤東宣布大躍進時期，三面紅旗總綱領啊，大躍進、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嘅開始。咁造成嘅結果，死4000萬，喺冇天災配合之下，單係毛澤東政策人和就死4000萬人，呢個係民族大劫。今日想修憲廢除鄧小平啊，1982年寫入憲法嘅兩屆期限，即係佢準備繼續執政落去啦。咁你收到風就知道鄧家子啦。吓、啊，佢嘅子孫唔掂啦，嗰啲孫女婿啊、鄧朴方啊，依家不斷放風話佢掌握幾多萬億嘅美金資產啊！即係，當年認屎認屁嗰班人又開始要同呢個鄧家嘅血系保持距離啦，唔好再認鄧小平咩啊？梁振英話應該鄧小平攞諾貝爾和平獎啊，即係仲講唔講？有記者撞到梁振英問問下佢，你覺得鄧小平係咪仍然都應該攞諾貝爾和平獎？鄧小平啊，當時會睇到個人崇拜個危險，但係習近平唔可能用呢個集體領導方式，因為當時護國八老都係開國元勳，依家冇咗呢啲元勳，冇得再集體，集體貪污有集體嚇。啊集體權力冇辦法攞個對等嘅集體權力，佢依家你見到佢嘅政治局，你見到佢嗰7個常委都係佢自己人，自己人就係自己人，啊，即係完曬佢當年嘅稱帝。自然依家習近平身邊好多啲覺得應該修憲，香港第一個撲出嚟都有我哋香港學者劉兆佳啦，係嘛？佢認為可以做，點解唔做？修憲如果有益嘅，點解唔修憲？是咪今日年年林建岳都支持修憲，哇林建岳仲有機會嘅咩乜。似乎仲好似蠢蠢欲動咁喎，係咪照計呢個習近平修憲又唔係好關旅發局事嘅啫。不過佢都贊成。嗱，當年用袁世凱稱帝，身邊有位才子楊度，楊度唔係普通人嚟㗎。 晚清嘅時候喺日本同孫中山辯論，一個認為要革命，一個認為可以維新嘅啊所謂領袖級人物楊度推波助瀾啊，中國人好懂得逢迎，尤其是讀書人，讀過書嘅人好識得技巧上邊逢迎呢啲霸王嘅要求，佢知道你想點，所以佢寫咗一篇叫做《君憲救國論》。佢話：中國如不廢共和，立君主，則強國無望，富國無望，立憲無望，終歸於亡國而已。故以專制之權，行立憲之業，乃勝君英辟，建立大功業之極好機會。你識講嘢，知道你想點啊嘛？我幫你揾理據，揾歷史規律，揾方法。等你成件事成好似唔係你要求，係民間要求啊，好似你係族啊，清帝都因為啊，係因為呢個順乎天而應乎人咁啊，所以袁世凱睇到呢篇文章《君憲救國論》之後，就寫講幾個字叫做至理名言啊。不過你唔好贊住。據傳啊，野史講啦嚇，坊間嘅野史嗰啲悲觀野史講，袁世凱後來82日失敗啊，離流之際，臨死前只係講幾個字，就係讓渡誤我。不過呢啲都冇乜好講噶啦，誤乜鬼你啊？人哋擦你鞋，你自己唔 feel 唔到咩？你睇依家幾多人支持香港各個撲出嚟？啊，鄭耀堂都唔好講，因為佢必然地要講呢種理論，啊，北京講咩佢咪淨係兜咯，真未話合理啊，啱啊，啱數啊，咁啊對咯，咁啊應該啦，嗰啲唔好講。劉少佳呢？林建岳做咩要參只腳落去？係咪啊？梗係覺得有著數啦，呢啲有著數唔渣落去。但係袁世凱當時嘅身邊亦有反對佢稱帝嘅人。佢有兩粒仔，第二個位仔叫袁克文，佢寫一首七律，當時都好有名，到呢家都好有名啦嚇。揸著吾面強自升，古台方南一憑靈，波飛太液心無著，雲起魔崖夢欲騰，偶向遠林聞怨笛，獨臨靈失轉明燈。今年高处多风雨，莫道倾楼最上层。佢个仔嘅意思，第一开始就话俾你听：你今日嘅权力，你今日嗰个地位，你今日嘅政治实力，只不过系诈着吴面啫。吴面喺边度啊？吴系指江南苏杭一带嘅丝面，诈着吴面，啱啱着咗一件南方面啦。不过你身处北方噃，你喺故宮喎，係咪啊？紫禁城喎，你話強自升呢種天氣啱唔啱好啊？係咪啊？啱啱覺得有啲暖意啫。當然佢有個含義好深嘅。點解用南方嘅棉衲嚟講北方嘅天氣咧？佢想講其實你剽袁世凱係剽竊咗中山革命啫。中山革命係南方革命，係廣東人嘅革命。你剽竊咗個南方革命，呢、這個權力啱啱到你手上邊，啱啱好嘅啫，勉強啦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係蘇州、杭州吳啊，吳即係蘇州咯，嗬。吳面揸著吳面強自升，啱啱好嘅啫。古台方南一憑靈，你睇下而家喺邊度？你置身於一個紫禁城，係咪啊？啱啱自根於紫禁城裏面，但係你嚟睇下古台方南，點解古台方南？因為元朝、明朝、清朝三朝經營嘅紫禁城景物依舊，人事全非，當時啲皇帝去咗邊度呢？所以你企喺紫禁城入面，置身於紫禁城，你著嘅係南方棉衲，你有方古台方南嘅慨嘆， 呢個歷史沉積，睇到呢個歷史沉積，你應該明白千古風流人物，喂，都係俾浪淘盡，何必將浮世嘅權力同虛名睇得咁重呢？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魔崖夢欲騰。太液係乜嘢？係道家講嘅池水。波飛太液，你嘅心。道家修炼，你将个心突然间喐咗啦，系咪啊？你喐咗个心，清净嘅波，清净嘅太液，点解会要波飞太液呢？因为你动咗贪念，你动咗大妄想。喺道家修炼嚟讲，你动咗大妄想，吓、啊，云起魔崖梦欲腾，你想呢个梦想成真。心比天高，妄求飞升，你等于追求长生不老。你呢个系妄念，贪嗔痴最后一个痴，一个唔实际嘅，一个无名嚟嘅，系咪啊？偶向远林，闻怨笛；独林灵失转明灯。你知唔知自己依家一心谂住称帝修宪，其实？外界议论纷纷，举国众怨沸腾呢？呢、这个就系民怨笛啊！偶向远林，民怨笛；独林灵失转明灯。你听到嘅怨笛，凄凉难受。你翻翻自己嘅灵失，转一转你嘅明灯。明灯系乜嘢？明灯系佛道两家所讲暗喻自己心失嘅一点光明。一灯亮暗室，系咪啊？你自己嘅心里边，你用翻你自己天赋俾你嗰一点灵光，一灯可以亮暗室，因为你就如痴之道啊！最后嗰两句好有名啦，堪怜高处多风雨，莫道琼楼最上层。中国嘅哲学《易经》嘅道理，个根本就在于唔可以去到尽，要留有余地嘅。你知唔知啲江湖人物玩牌九，攞到雙天至尊叫拆擺嘅？點解要拆擺啊？唔可以人係贏得咁盡嘅，拆擺都夠啦！你打裝係嘛？唔使攞曬户户啲錢啫，拆擺都攞咗大半啦，使乜去到咁盡？雙天至尊盡得滯啦，《易經》六十四卦。六十四个羊牛，六十四卦嘅羊牛都同乾卦有关，六十四卦嘅阴牛都同坤卦有关。去到第五就啱啱好啦，去到第六支牛就太高啦。所以第五咪飞龙在天，但有条件嘅，你要利现大人。当你飞龙在天唔懂得利现大人，就过咗啦 ，over 咗啦 ，over 咗乜嘢啊？亢龙咯，条龙亢得滞。过分得滞，过分得滞会点啊？有悔咯，悔系乜嘢啊？悔系烦恼咯。呢条龙走得太过分啦，走得太过分，烦恼就自然嚟噶啦。坤卦嘅六五系皇上元吉，最吉祥噶啦，有权不用就皇上，皇系中道，上系下边，姿态要低，立心要中。咁就最吉祥，大大吉祥。咁做唔到呢？我做唔到啊，就去到上六㗎啦。下一支牛，龙战于野，奇血元王。奇血元王形容词，战斗非常激烈。龙战于野，呢条龙又嚟返啦。阴到最尽，阳就出现。阳一出现，只合个阴里面。哇！中间嗰个斗争激烈，就好似你个镬突然间滴一滴清水落去，啪个油镬一碟清水，啪一声爆出嚟，就好似我哋啊中秋节嗰啲顽童煲腊啊，你吐足口水落去，哇！成条火柱三楼咁高，点解啊？因为热极嘅时候你俾一滴水，冻极嘅时候俾一滴热，都会引起一个大嘅冲突，系啦，物壮则怒，所以佢唔可以去到最尽。劇烈高处多风雨，莫道琼楼最上层。呢、这个系真系嘅衷心，作为儿子对佢父亲嘅劝谏， 因為當你掌握軍權，推翻滿清，民國建立第一個亞洲共和，當時你掌握嘅軍權，任何人都要求助於你。但你自己稱帝祭天之後，天下以你為敵，你寧願人人求你，定寧願天下以你為敵呢？係啦，不過當時冇人會咁認為嘅，因為當時嘅袁世凱佢覺得自己好似楊道所講嘅，係咪啊？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，哇！依啲字眼啊，真係啱中共聽到暈啊，大佬！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，啊！劉少佳話咁嘅情況之下喺外交咧，人哋知道佢權力可以持續，得到外國嘅尊重。咁嗰啲兩屆議會嗰啲咪冇人尊重？整個西歐政治，整個美國政治，加拿大政治，英國嘅首相，法國嘅總統，係咪啊？所有外國嘅元首都唔得到尊重，因為都係有任期嘅。美國總統係兩屆嘅，未必連任到添喎。啊，卡特連唔到任嘅喎。咁第一屆咪完全冇曬地位喺國際，係咪咧？美國總統咪冇曬地位嗱？呢啲咁嘅説話係俾嗰啲啊獨裁專制嘅帝王人物聽嘅，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，係聖君英闢建立大功大業嘅極好時機。不過咁喺當時楊道得意一時，而袁世凱個仔頭先所嗰首詩勸諫老豆嗰首詩，嗰位袁克文當時比袁世凱遠近於北京嘅北海。今日習近平身邊人人都係聰明機巧嘅楊道，邊有個袁克文嚟到？你黑我憎啦、啊，袁克文仔都黑我憎，何況依家冇仔，習近平得個女嘅啫。啊，習明澤啊，火澤圭啊，火澤圭卦，習明澤依個改名人一定係易經高手啦。好啦，我哋喺講《論語》之前咧，不如講一講聽日嘅財政預算案，只係講一個點嘅啫。財政預算案。政府放風，今年水浸庫房大概1300億上下啦，有盈餘，都係非經常。